是这世间除我之外便再没其他人存在，可船头中有停泊，船长也难免会离开，你我他他都将在人海挥洒我们最心满 心，与淅沥沥，打湿眼睛。

今整个世界都缺乏安全感，我还选择站在天平两端，有时选择难免孤单，但却拒绝偏偏期盼，其实心里渴望怎样会回头一目了然。如今的城市喧嚣的霓虹招展，童话里的故事显得荒诞，只有心中预存的那点温暖，在这陌生都市彻夜陪伴，闭上你那一句勇敢，有些温暖相见很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，怎样遇见你，如何认出你，怎样的分手不会分离，要如何决定或是犹豫前行，哪怕四季人风飘零，怎样遇见你，会不会是你，怎样的相遇定格美丽，有些遗憾不需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。有些温暖相见很晚，只是想象中的期盼总和缘分不欢而散，怎样遇见你，怎样遇见你，会不会是你，怎样的相遇定格美丽，有些遗憾无需写满惋惜，只有让自己坚定不移。

我和男朋友之间最甜蜜的一件事儿，就是有一天他说他要吃肠粉，问我吃不吃，然后我说我不吃，我减肥，我看着你吃吧，但是我可以尝两口，然后结果最后就变成了我在吃，然后他尝两口。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他愿意被你欺负，我也希望我可以这样欺负他一辈子。 最幸福的我在这世界，就是有你包容的一切，我的小任性有你用来了解，有时神秘心事也不好猜，从来你都没被我打败，有笑有无奈可是你会说 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，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，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，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。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，但我熟悉他的心情，但愿遇到你。十点打路机，每晚与你准时听见。 我想应该静下 来，我想应该静下来想一些话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， 我想应该静下来走一段路。 民谣是最安静的角落，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

比较荒唐，我在梦里偷偷的想，看着满天的雪花飘，回到旧时光。小时候我不爱说话，看到他我只会躲藏，心中始终有一句话未曾对他讲，啦啦

酒馆里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在激起的树林里，有人叹息。那宿舍里的录音机也天天放着《爱你爱你》，可是每到假期，你们都匆忙离去。这冬季的校园，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，也像往日感受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 带不走的风景，许你写的日记。 沉默。当我离开以后，你也许会懂得。嘿，今天再美也抵不过阴天的灰，像泡沫轻轻触碰，破碎的只是一个人的许只是首情歌，有人会跟着和，每个节拍都在流露舍不得，这感情没改变，变的只是时间。你曾说过会等着我，